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 齐秦的《往事随风》，酒是陈年的好，而回忆是过往的最深刻。现在的你闭上双眸，细想一段往昔，只为回味逝去的美丽。或许我们走那么远，而不是为了看风景，而是为了去天地的尽头会一会自己。因为只有那样遥远的地方，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身后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许茹芸与动力火车版本的歌曲《蜗牛》。 这轻轻的仰望，

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武飞扬。 如果你对于换挡机制的概念还存在于挡把的话，那只能说明你 out 了。要知道自动挡车型除了操控挡把来回换挡，还有其他多种的换挡方式。换挡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在很多美国电影里其实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镜头，驾驶员开着一款敞篷轿车，拨弄一下方向盘后面的拨杆就可以直接开走了。其实采用的就是怀挡，挡杆一般放置在方向盘右边的后方，与拨雨刷一样方便，极具便利性。使用这种换挡方式的车实在是不少，除了大名鼎鼎的奔驰电子换挡之外，还有老款的 GL8， 香港的皇冠出租车采用的也是怀挡。为了节省更多的置物空间和扶手箱空间，市面上有部分车型采用的是按钮式的换挡，在中控上设置一组 PRNDS 按钮，采取从上到下的竖排设计，非常便利。只是刚开始使用时需要部分时间来习惯这个操作。常见于林肯品牌车型，本田冠道则是本田旗下第一款采用按键式换挡的车型。旋钮式的换挡既节省了空间，而且驾驶者还容易上手，关键显得品味还非常高。点火后按钮缓缓升上来的那一瞬间，充满了高大上的感觉。取消挡把改为旋钮式换挡后，驾驶者并不会对其产生太多的陌生感，毕竟操控的位置差不多，但从一根棍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旋钮，的确能够节省很多空间。没有按钮，没有拨杆，更没有挡把的换挡方式极其罕见，因为它们是配备在超跑身上的，比如法拉利就是按键加拨片的换挡方式，按下 Auto 键之后，拨动方向盘的升档拨片就可以把车开走了，如果同时拨动升档拨片和降档拨片则进入空档。 P 档和 R 档的按钮则是另外设计在中控台上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换挡的方式有这么多种，下次知道怎么寻找了吧？不然给你一台法拉利，你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开了。 安静，让我动摇，我想逃跑。我听。

但是对于有自杀倾向的人来说，这也是一种关怀，说不定就能挽救一条生命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。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少人因轻生而离开，如果我们能做得更多，或许这种情况将得到改善。 只配做你好朋友，今生的诅咒。假设是我资格未够，烦请讲出口。只配做你好朋友，不管多忧愁。可笑是我偏要做个愚蠢的小丑。说到底，好男人是女人都期盼，一心一意天天宠爱永不减，给予快乐神气到夜晚，能依靠的一双臂弯。我也算好男人，但你看得上眼，通通优秀怎么不够我高攀？从演动爱片段谁都会习惯，无非想找一个人来盛赞。我不过是你一位朋友，位置知道你有，何必讲出口？说到底，好男人是女人都期盼，一心一意天天宠爱永不减，给予快乐神气到夜晚，能依靠的一双臂弯。我也算好男人，但你看不上眼。优秀怎么不够我高攀？从演动爱片段，谁都会习惯。无非想找一个人来盛赞。如果重新开始再观察清楚，事实上就是看错。他准叫你难过，每一天再难过。但你没有在乎我，说到底好男人是女人都期盼，一心一意天天宠爱永不减，给予快乐神气到夜晚，能依靠的一双臂弯。我也算好男人，但你看不上眼。优秀怎么不够我高攀？从演动爱片段，谁都会习惯。无非想找一个人来盛赞，只配做你好朋友，躲不开诅咒。 息，梦里或奇迹，让它随意上映。可惜不能靠得太近，但愿心存感激，好散好聚我们都清醒，一时很难去解释这样微妙的距离，也许我们都很满意，感情是我们一向来很尊重的事情，现在就静静地维系彼此关系，长大了也许对于某种感动的东西一点点都珍惜。 此刻，唯你相伴。